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13，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咁啊，今日咧，我哋避一避，我哋唔上天空，唔睇 UFO 啦， 好似去个更高层次。 今日有阿 Clock 系，诶，有毛喺度， 毛，我有毛， 有毛喺度。 但今次都唔系讲怪兽， 又唔系讲鬼。 有我喺度，通常都系讲怪兽，但系今次唔系讲怪兽。 嗯，今日我哋睇一件圣物。正话你嚟之前咧、 嗯， 我啱啱 post 咗上 Facebook 嘅有张相，我系好大镬嚟紧咧，啱啱录咗一集咧、 嗯， 就系揾咗一位学者，一位世界性嘅学者，咁啊，佢本身亦都系 exopolitics 星际政治学嘅人，咁、嗯、佢上咗嚟录咗一集咧，我直头形容俾你听，系我人喺我广播事业生涯里面最大挑战性嘅一集。 点解？ 第一咧。现场坐喺度咧，咁啊有呢位学者啦，咁啊学者介绍下个名叫 Carpentier， 咁佢一位法国人啦，咁佢喺印度住嘅，咁佢系做一个社会学者，即系佢研究好多就系即经济啊社会上嗰个嘢，但系同时间佢亦都系 exopolitics 嘅，咁正话有阿 Neil 喺度啦，有阿 Stan 喺度啦，咁正话嗰个节目咧系录咗两个钟啦，系全英文，完全英文嘅录音嚟啦。是难到呢个深度呢直头我唔识形容，已经唔系讲緊系咪有飞碟系咪有外星人嘅嘢，而家讲緊嗰个深嘅程度系讲緊直头讲緊呢个外星现象同地球同印度同呢个社会嘅 interactive。哇，深度呢我系完全明佢讲乜嘅，但我而家諗緊死啦，我都唔知点样翻译而家。 呢、这个头痛嘅，咁我諗 好大镬，我讲你讲好大镬，呢一集直头我直头系个脑咧，差唔多要清洗咗个脑。 系咪真系？系咪真系农历年期间，我又要预起咪有两个礼拜就同你一齐喺度翻译？ 唔使。我而家谂紧有咩方法可以做到，因为好大件事。因为你谂下，即系如果净系平时我哋做翻译，净系 nail 一个去翻译，已经搞两三日噶啦。 系啊。 咁而家仲有两个，同埋佢讲嘢好快，好、快，即系嗰啲资料浓缩晒呢两个钟头。其实如果照我哋正常嘅速度去讲咧，系四个钟嘅。但佢浓缩晒喺入边，哇，复杂到不得了！我而家都头痕紧啦，我而家谂紧系咪唔好做翻译呢集，就咁英文上咧？因为呢集咧， 呢集咧，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听得明呢、這个之呢一集，即系讲紧嗰一集啊，录咗嗰集咧、嗯，如果你听得明嘅话咧，你成个人系会唔同晒，因为嗰啲资料系深到不得了。我唔识得再用第二个字去形容。总之，唉，好大镬啦。Anyway， 今日录完呢集咧，咁我又要将个老田波又降翻低啲， 翻翻落嚟地球啊， 翻翻落嚟地球。咁我哋今日咧揾咗毛喺度咧，咁啊讲呢一件咁嘅圣物。 嗯哼。 唔该晒你先啦吓， 冇咁讲，冇咁 讲。咁啊，嗱， 小事啫。 我哋其实都会有一啲嘅 background 嘅资料啦。咁但系虽然始终对于我嚟讲，毛你系即系基督教徒啦。 嗯，我系。 对于我嚟讲，我啊，你当我系一个冇宗教背景嘅人， 冇特别宗教信仰， 冇特别宗教信仰嘅人咧。咁我哋去讲咧，其实系吃力嘅。但系我哋尽量去讲啦吓。我想强调多一样嘢先，呢一集嘅 MJ 十三咧。并唔系喺度讲紧一啲教会入边嘅嘢，我哋反而系讲紧一件圣物，我哋系集中喺一个焦点咧，就系讲一件圣物嘅嘢， 就系讲呢件物件 咧，讲呢件物件同埋佢背后嘅故仔。咁当然，有啲听众可能听完觉得有趣，咁啊梗系最好啦。如果听咗之后，你觉得第二个感觉或者谂紧第二啲嘢咧，咁可能你谂多咗啦。 嗯，我谂我咁睇啦，因为传统上啦，传统上啦。有唔少嘅，尤其是系即系所谓天主教徒，或者我叫称为旧教徒，佢哋对于所谓呢一件圣物或者其他圣物都好啦，佢哋嗰个所谓将呢啲圣物嗰个角度，将佢变成一种有神圣嘅意义嘅表征咧，当一种表征咧，那个态度系比较强嘅，咁当然啦，去到近代其实呢一样嘢系。尤其是在年青的一啲教徒里面比较淡啲，咁但系其实系有唔少朋友咧系极度相信呢一啲嘅圣物嘅神性嘅咁样，即系会有啲咁情况。咁所以大家如果听嘅时间，而你又好相信呢件圣物系有一个神性喺度咧，我哋唔系为咗有心冒犯，只不过真系希望可以用一个即系客观啲嘅角度，将我哋揾到个资料，尽量去等大家知道佢系咩嚟，咁解嘅啫。 冇错，冇错，系啦。咁所以大家听完之后，唔好觉得系好，我哋喺度点样讲啲咩？都系 anyway。 总之我哋唔系针对宗教， 唔系针对宗教嘅，我哋即系睇呢件事物去理解嘅啫。 系啦。 嗱，咁今日讲呢块咧，咁我想讲咧呢块叫做，其实可能好多人都听过呢块叫圣殿布。 圣殿布 系啦。咁啊，英文叫 Veil of Veronica， 咁啊 ，Veronica 系个名嚟啦 ，Veronica 个名 系个名嚟。嗱，其实咧，我都要略讲翻少少呢块布嗰个故事个 background 背景，系啊， 即系虽然我同你都唔系天主教徒啦，咁但系即系尽量去讲啦吓。 但我知啲嘅，因为我自细读天主教学校大。 哦，系咩？ 我小学、中学都系天主教学校。 OK， 不过唔知后来去咗基督教， 系咯，咁奇怪。Anyway， 我哋企一个历史嘅角度去睇啦。咁嗱，呢块布系点样得嚟咧？或者呢块系咩样咧？好多人，原来好多香港人咧，甚至我原来识有好多嘅即系天主教徒都好啦。其实佢哋会捞乱咗 嘅。唔少人系 mix up 嘅。 佢将圣殿布同埋都灵果斯布咧系 捞 乱咗嘅。即系一讲圣殿布，有好多。即系我有一路中间做啲 research 啦，亦都问过一啲朋友，咁有啲朋友天主教徒，一问佢，佢话我嗰块啊嘛，成个耶稣印咗落去嗰块，即系嗰块布啊嘛，即系应该嗰块布系即系啡色嘅啦，即 系 棕色嘅啦，咁就有个黑色嘅样嘅嘢嘅成个印咗成个人喺度，咁我唔系嗰块，嗰块系都灵果斯布啫，唔系嗰块我哋由细到大都知嗰块系圣殿布咁。咁原来咧，圣殿布系另一块布嚟， 另一块。 你正话开麦之前，你同我讲啊嘛，即系喺呢个天主教入边，其实有三块好重要嘅布。 系同耶稣有关，有三块布系好重要嘅。咁边三块？第一块就 系 都灵果斯布啦，系耶相传就系耶稣所谓即系死后三天之后复活啦。咁佢死咗之后，因为根据犹太人嘅传统，佢哋嘅葬礼咧就系要将嗰个尸体咧。包裹好，用乳香抹药去即系封好佢， 系 跟住先至放入去个所谓叫嗰、那个 个 墓穴里边嘅，即系佢哋冇一个石棺嘅，佢哋系就咁样包住放喺个墓穴里边。咁嗰一块布， 系 嗰块就系我哋相传而家嘅都灵果斯布啦。 系 咁另一块咧就系、是、当耶稣行紧苦路嗱，如果大家有睇The Passion of Christ， 唔系你而家咪讲仲有嗰块抹脚嗰块啊嘛， 唔系我讲 total 嘅三块，啱讲嘅都灵果斯布啦。 第二块就是耶稣经常攞嚟帮门徒抹脚嘅嗰块布， 嗯，洗脚嗰块 系啦，洗脚块。但系呢一块布咧，其实已经失传咗噶啦， 系 相传有咁嘅故仔嘅啫， 系 系好啦。咁第三块咧就系我哋今日要讲嘅嗰块圣殿布， 系 呢个圣殿布咧就系耶稣行紧苦路嘅时候， 即系孭住个十字架， 孭住十字架一路行苦路，即系又俾啲即系罗马 士兵 用即系。皮鞭鞭到成身都血嘅时候， 系 咁有个女人咧，就将佢嘅头巾 系 攞咗落嚟帮耶稣抹面， 嗯 啊，咁呢一块布就系我哋而家今集会讲嘅呢块圣殿布啦， 嗯， 咁亦都相传就话印咗耶稣个样嗰度嘅， 系 OK， 咁即系三块布，但系我哋今日咧个 focus 咧就系按呢块叫做 Veil of Veronica 啦，即系圣殿布啦， 圣殿布 嗱，咁啊个故事原本就系讲紧话，哦，原来即系耶稣孭住十字架一路行紧去。准备上去被钉十字架之前呢，其实有一个位佢係跌亲嘅，即係即係孭到好冇力啊。 跣低 咗，咁然之后呢就即係佢本身亦都即係已经係即係全身都伤晒啦，打到流晒血啦咁。咁有一个女人呢，呢、這个女人个名佢即係佢哋译初头译呢个女人个名叫 Veronica 呢。 相传 啦，咁佢就走去咧，就攞块布去帮耶稣抹咗面上嗰啲汗嘅， 咁就汗同血， 汗同血嘅。咁然之后咧，就呢块布辗转之后咧，就印咗耶稣嗰个样喺现咗喺上高嘅。嗱、有外国有啲学者一路研究，一路有做研究，其实都有好多人去做紧呢块布嘅研究啊。咁佢就系话，原来呢块布咧，嗱喺佢哋嘅研究入边，佢哋相信呢块布咧。并唔系一个天然形成嘅嘢嘅，即系最简单啦。Clock 你阿毛你行到身水身汗吓，你去旺角咁样去睇啲行街，行到身水身汗，你攞块毛巾出嚟抹块面，你唔会抹完块面之后印咗你个样上去噶嘛？ 呢、這个好难嘅， 系嘛、 啊？虽然大家睇 Forrest Gump 嗰阵会见到类似嘅情节， 系啦， 抄嘅啫， 系啦，但系你唔会印到个样上去噶嘛？ 系唔会出现嘅， 系啦。咁但系呢块布咧，佢哋觉得咧就系一个叫做神迹啦，即系话佢抹完汗之后。会热，同埋亦都好简单啦。如果你去抹汗，你唔会成块布咁样冚住块面， 印 落去噶嘛？你梗系，好似我捽啦，抹咗面上高嗰啲嘢，慢慢索咗佢啦，咁样。咁你其实唔会出现咗一块咁嘅布而有个样喺上高嘅， 系唔会咁清晰嘅， 唔会咁清晰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觉得呢块布其实系一个神迹嚟嘅，咁就出现咗有一块咁样叫圣殿布啦吓。咁而个传闻就话呢一位女士帮佢抹个面，呢位女士咧。之后即当耶稣钉咗十字架之后咧，即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就嫁咗俾一个罗马士兵嘅。咁而呢块布咧就辗转咧就送到去即系呢个梵蒂冈个教廷嘅，即系隔咗好多年之后啦，咁啊送咗去梵蒂冈个教廷嗰度。咁而教廷咧，其实而家每一年咧，佢哋都会将呢块布咧，即系有唔知好似系九月啊，我冇记错，佢会将呢块布 show 出嚟嘅。show 出嚟大约系十分钟到，俾人去即系望一望。佢唔系摆出嚟俾你望，佢就系好高个台嗰度咧，即系动起咁，跟住俾大家睇。 但佢都仲系即系佢会有个仪式做嘅， 有个仪式嘅系。 因为我都揾过啲 video 啊，咁亦都睇过佢哋呢一个即系叫弥撒啦。咁有一啲嘅即系教士啦，或者佢哋嘅圣师队咧，会经过嗰块布嘅后边。咁而喺礼堂前面嘅人见到嗰咧，就会穿过嗰块布而见到后面啲人经过。一个布其实好薄， 系 近 薄到透， 系透光 咁样噶嘛， 系啊， 系啦。咁佢哋咧就会 show 咗呢块咁嘅圣殿布出嚟啦。咁然之后就俾大啲人去参观咁。咁好快，十分钟到，跟住就收翻埋嘅。嗱，我嘅记忆 系 我知道 嘅， 唔长嘅，一阵间佢就收翻埋噶啦。咁但系咧。嗱，首先有几样嘢咧，即系值得要同大家讲嘅。原来咧，有人去讲啊，唔系我讲啊，我都系做 research 翻嚟。有人去讲咧，就呢块布咧，其实系有一段时间之后咧，系失传咗嘅，系唔见咗嘅。而梵蒂冈佢哋而家嗰块布咧，系一个 copy 嚟嘅， 即系复制品。 复制品，即系唔系原本嗰块嚟嘅。点解咧？因为佢哋喺当初唔见咗呢块布之后咧。即教廷系谂紧死啦，块布唔见咗，或者俾人偷咗，或者抢走咗之后，咁你点咧？你攞咩俾人睇咧？所以佢哋咧亦都做咗另外一块布出嚟。而佢呢块布个分别就系咩咧？佢哋会有一个框框喺度嘅，个框框咧就框咗一个人嘅样，跟住下低有三忽咁样嘅。我咁点样形容咧？你形容佢似系以前玩食鬼咧？ 嗰、那个嗰、那个 Batman 咧，嗰只嗰个鬼嗰个形啊，嗱， 系啊， 无意冒犯，我即系形容俾你听个形系点， 即系一个冬菇状嘅东西，下面跟住 有三只脚咁样嘅， 三只脚系咪好似撒开咗？ 系啦，嗰三只脚其实佢就系框翻俾你睇嗰个圣殿布入边耶稣嘅头发同埋佢嗰个须啊， 嗯， 嗰个位置嘅，咁佢就有块嘢，有个嘢 frame 住咗，即系掹住咗呢个 相架咁嘅，其实 系啦，好似相架咁样掹住咗，咁就 show 呢块出嚟，咁但系嗰块布其实个样已经好模糊睇唔到嘅，唔系好认到乜滞嘅， 只系见到个轮廓啦， 见到个轮廓啦，系你勉强见到有眼耳口鼻啊，即系有须啊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上网打 Veil of Veronica 咧，其实你会揾到好多相片， 系好多系， 好多相片嘅，有啲相片咧直头系即系佢仲电脑复制出嚟，真系。画咗一块布，跟住有个耶稣个样出嚟啦，有啲系俾人恶搞噶啦， 有啲系模拟噶啦， 模拟噶啦。咁有啲咧，你见到有一个框框住咗佢三个、嗯、个脚嗰度，即系嗰个位置有三忽嘢突咗出嚟嘅咧。咁、嗯、嗰、那个咧就系而家梵蒂冈 show 紧出嚟嗰块圣殿布嚟。 其实喺 YouTube 都有唔少嘅一啲即系片段，大家可以揾到嘅。一系有唔少教徒可能去所谓叫占圣啊， 系 即系去嗰个 event。 去睇 參加嗰一場彌撒，去睇咁佢係拍埋 video， 然之後掉上 YouTube 嘅， 係 咁即係唔難揾嘅，其實 係唔難揾嘅，嗰塊布係容易揾到嘅、嗯。好啦，嗱，咁呢塊布而家我講緊，如果相傳呢塊布係堅嘅話，係真係、嗯、即係呢、這個呢塊布係真係有呢塊布嘅話， 嗯、 而家呢塊布唔見咗，咁、嗯、結果真嗰塊去邊咧？嗱，相傳咧傳聞嘅咋嚇，而家呢塊布咧真嗰塊布咧。就喺意大利，一个东正教堂，咁嗰个地方叫 Mandylion， 系 M A N D Y L I O N 嘅，喺呢个教堂呢、這个地方，意大利呢个教堂嗰度嘅。咁好啦，呢块布而家令即系而家变咗喺我哋理解入边咧，有两块布走出嚟啦、 嗯。 一块就系梵蒂冈拎住嗰块啦，即系每年攞嚟俾人睇嗰块啦， 喺弥撒出现嘅 出现嗰块啦。而另外一块就喺意大利呢个咁嘅东正教教堂入边，咁就镶起咗，亦都系镶起咗嘅，有个 frame 住咗嘅、 嗯。 而意大利呢块咧就传闻呢块系真嘅、 嗯， 而呢块咧亦都系好清晰。嗱，呢块比较清晰，系真系睇到一个人样，一个有须，总之即系耶稣嗰个形象嗰个样咧，系喺呢块布上都出现咗嘅。嗱、 嗯， 呢块布同样都系好薄嘅，即系薄到系你个人喺后边行过，或者你拎起佢阳光睇咧，其实一块沙咁薄嘅，好、嗯、薄嘅一块布嚟嘅， 正常。 而有佢嘅样喺度嘅。嗱，咁我要先介绍咧，就系、是、介绍两位嘅学者俾大家认识吓。呢、嗯、两、啊、位学者咧。就两位人士啦，应该唔可以讲话学者、嗯、一位是学者一位是人士。咁有一位女士呢想介绍俾大家认识呢，就叫 Linda Stacy。 Linda Stacy。 咁 Linda Stacy 系咩人呢？咁其实佢以前佢都系一个记者嚟嘅、 嗯。 即系 so far 佢都系做緊呢、這个即系做采访嘅记者。咁佢以前做嘅、嗯、可能帮过嗰本咩 Cosmopolitan 嗰本女性杂志、嗯、做过一啲即系 Cosmo 啊， 系 Cosmo 啦，即系 好多朋友都识噶啦， 写一啲美容嘅资料啊咁、哦、样。 OK， 咁、嗯、而佢突然间佢有一个机会咧，佢系转工，跟住转咗去、嗯、辗转间，亦都曾经做过 New York 其他一啲大嘅杂志啊咁样。嗯嘅記者啦， 即係嗰個傳媒人啦， 傳媒人啦，咁佢都攞獎嘅，佢攞有啲獎攞嘅，咁所以佢都一個相當之 即係有認受性嘅， 唔係求其啦， 即係唔係亂嚟嘅， 唔係求其亂嚟啦， 香港嗰啲咩顏色啊，咩蘋咩生果嗰啲， 係啦，唔係嗰啲嘅，所以佢後屘輾轉佢就做咗。一个咁嘅调查，点解咧？因为佢要写一本书，咁嗰本佢、嗯、要写一本小说，咁嗰本小说咧就系、是、叫做 Six Station， 即系第六个站。咁嗱，点解呢本书叫 Six Station 咧？其实佢讲紧呢个站个意思，其实讲紧耶稣一路行过苦路嘅时候，有好多个 系啊系啊系 唔同嘅站 啊嘛，系啊 系啦。咁好啦，咁而家咧，佢呢本其实系一本小说嚟嘅，佢呢本小说，嗯、但系因为佢要写呢本小说咧，佢要做好多嘅 research， 甚至佢直头要。飞过去罗马，飞过去梵蒂冈就揾一啲嘅，即系揾一位神父。咁嗰位神父咧，对于呢方面有认识，去攞资料啦，甚至直头亲身要过到去意大利去攞嗰、那个，即系传闻嗰个东正教入边真嗰个圣殿部去做一啲嘅，佢唔系攞走啊，即系佢唔攞得走嘅， 去睇啦， 起码佢去睇啦，去做一啲 research 啊，影相啊，咁去准备去写佢呢个故事。嗱，要讲嘅咧就系话。原来梵蒂冈入面呢係知道佢哋手上高嗰塊 copy 嘅。 嗱，佢哋承认咗嘅，根据呢位 Linda Stacy， 根据 Linda 讲咧，佢哋系承认咗嘅，但系只不过佢冇公开承认，但系佢哋承认咗呢块系 copy 嚟嘅，即系唔系坚嘅。但系而家喺意大利嗰块系咪坚咧，冇人知嘅。OK， 我要爆少少料咧，就系、是、我另外问过一啲人去攞过一啲 research 咧，有啲人话咧两块都系假嘅。 系啊，這个我都听过。 你听过嘛？ 我都听过。 有人讲过系两块都系假嘅，但嗱，我唔系讲咁，今次唔系讲紧呢块布或者呢两块布真定假，而系我想讲嘅咧，就系当阿 Linda 去做好多 research 嘅时候咧，发觉呢块布咧，其实有好多嘢系佢解释唔到嘅。嗱、唔好讲，即系先讲咗，即系喺天主教里边啦，佢相信即系以前佢哋相信呢块布咧系有一啲神迹嘅能力嘅、 嗯， 包括你攞过呢块布，你掂过呢块布咧，可能会将你一啲嘅癌症，即系 cancer 咧 医病 啦，医病嘅可以医病啦。试过有人系，好似我记得，好似有个人系盲咗嘅，咁佢掂过呢块布或者系去过呢块布面前咧，其实佢跟住系 cure 咗佢只眼嗰个眼疾啦。癌病啊！ 喺天主教里面其实好多呢类神迹噶， 好多呢类神迹嘅。咁系啊，系好多嘅。咁而呢块布亦都系即系讲紧系有呢个能力。嗱，讲紧而家讲紧有啲人系去睇紧梵蒂冈嗰块，唔系讲紧意大利嗰块， 讲紧系 copy 嗰块， 全民 copy 啦。我唔肯定嗰块系 copy， 全民 copy 嗰块，佢哋去见完都会有一个神迹，即系做到出嚟。咁当然莫再讲话意大利嗰块啦，因为但系意大利嗰块亦都有好多人，即系有护卫守住嗰块布，你唔掂得噶，你只可以睇嘅。 当然啦， 即系 如果唔系又嚟多次神偷， 又 偷咗又大镬。 咁但系点解呢块布会去咗意大利咧？亦都即系个背后个故仔噶，即系都有故仔。好啦，咁而家咧就讲紧啦。咁啊，当阿 Linda 去做研究嘅时候咧，佢就会话：喂，其实原来发现咧喺圣经入边咧系冇讲过呢块布嘅。 系啊。嗱， 新约嗰度系冇讲过呢块， 我都要分开划分两头嘅， 系 啊，因为其实我哋而家一般我所讲嘅圣经咧，嗱里边就有66卷书， 系 咁而呢66卷书咧所指嘅其实系基督教嘅圣经嘅， 系 嗱呢个系基督教嘅圣经， 系 天主教咧除咗呢66卷咧，佢哋系有将 外传嘅， 唔系传统犹太人咧，即系佢哋除咗有摩西五经，即系犹太人嘅圣经更加少啦吓，就系得摩西五经嘅啫，咁佢哋其他嗰啲旧约圣经咧，其实都系当系一种口传嘅原本，直至到佢哋近乎被灭族啊，喺二次大战，佢哋惊会即系丧失咗呢啲嘢，先至将佢笔录嘅啫。 系 好啦，然之后另外仲有一大扎咧，就系佢哋好经年累月咁多年咧，佢哋啲祭司同埋啲叫 rabbi， 即系佢哋啲老师啦，研究圣经嘅时间咧。即系研究佢哋嘅圣经嘅时间咧，就将佢啲 comment 咧一路一路写低嘅。 系 咁嗰啲佢叫他们， 叫做咩啊？ 他们， 他们 啊，咁就系、是、 英文嚟， 英文嚟噶吓，即系其实原本系犹太，即系呢、這个即系呢个犹太语啦吓、即系咁然之后希伯来语系啦，咁、然之后译咗做英文，佢叫拼翻个音叫他们。咁佢呢一其实。他们系好多卷嘅，好啦， 嗰啲即系差唔多嗰啲叫读后感咁样嘅嘢啫。 读后感、研究心得，甚至 即系 paper 嚟嘅，系 paper 嚟嘅。因为其实有好多嘅rabbi， 如果你真系去了解咧，佢哋除咗系 rabbi 之外，佢哋本身嘅背景可能系考古学家啊、科学家唔定嘅，即系佢哋个专业其实好劲嘅， 系 即系佢哋都会从翻佢哋本身嘅嗰个角度。去理解翻哦，圣经里边呢啲嘢其实应该点样理解咧？对佢哋有啲咩影响？等等等等等等。 咁但系你而家讲话，即系除咗即系摩西五经 之外，我啱想讲咧，就系天主教咧，除咗我哋而家一般所讲嘅66卷圣经之外咧，佢哋仲有一啲叫旁经嘅。咁、而旁经里边有唔少嘅部分，嗱唔系全部，有唔少嘅部分系由他们读嚟嘅，即系由他们翻译过嚟嘅，咁样样。咁而基督教就唔承认呢一啲系圣经嚟嘅。咁样即系大家明白，即系大家唔同嘅所谓新教旧教，大家所睇嘅圣经有少少分别。其实主要嘅分别就系呢啲地方。 咁但系你而家讲紧呢啲咁样嘅他们，佢哋有冇去讲过呢个圣殿部嘅事迹咧？ 他们里边咧就冇讲到圣殿部呢单嘢。而天主教里边自己嘅传统咧 就有啦， 就有啦， 就有个古仔啦， 就有个古仔嘅。 个古仔就系讲紧呢个 Fel， 即系呢个 Veronica 呢、這个 Veronica。其实 Veronica 呢个名咧。是后期作落去的。 是。因为这个名字在这个拉丁文的意思 ,Vera,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解形象啊 image 啊即是 个现个样啊， 个样咯 ，image 或者系图像啊，咁嘅意思啊嘛。 系啊，佢个原本根本就其实系一个无名嘅女士。 系 咁而估计亦都系传说嚟嘅啫，呢个 系 就话呢一位女士系边个咧？咁其实就喺圣经喺马可福音里边， 嗯， 曾经讲过有个女士咧患有血瘤病嘅， 系 吓咁佢咧系。喊住咁去揾耶稣，摸摸耶稣之后， 嗯， 佢嘅血瘤病就好啦， 系 吓，就系嗰个女人嚟嘅。 哦 ，OK， 即系有人相传话，其实就系呢一个女士， 系 咁佢当时见到耶稣行苦路嘅时候， 系 咁辛苦，俾人鞭到成面都系血， 系， 所以就将佢头巾除落嚟。而犹太人嘅女性咧， 嗯， 佢哋14岁后就要守咗叫大人嘅。嘅13岁吓，13岁之后就要守大人嘅礼，咁而女士咧就要用一啲好薄嘅布包住个头，佢哋嘅头发系唔可以俾一啲非亲属见到嘅。 嗯， 咁所以佢出街就包头，咁佢随身可以攞到个布就系块头巾。 嗯， 咁就攞呢一块头巾就帮耶稣抹咗呢啲血， 嗯， 或者汗， 嗯， 咁而形成咗我哋而家传说所讲嘅呢一块圣殿布。 OK， 嗱，几样嘢去讲啦吓。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第一次时间差不多，我们休息一阵，转头我们回来继续看这块圣物。翻嚟第二节 MJ 十三，继续有 a clock 喺度，咁啊正话咧就正话嗰字就略略讲，即系都听咗啦吓，讲咗个呢个圣殿部个历史故事 啦，部分嘅历史同埋啲传闻啦， 系啦呢个传闻啦，咁正话就提过有个人叫做Linda Stacy 啦，咁佢就因为写嗰本第六站啊，即系就 Six Station 嗰本小说，佢做好多 research 嘅。咁佢咧曾經嗱，我即係當你大家當聽古仔聽啦，即係信好與唔信好唔緊要，即係當古仔去聽啦。咁佢咧係做呢個 research 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啲遇到一啲好好有趣嘅現象嘅，即係好好解釋唔到嘅現象。嗱，佢講緊咧，佢因為佢自己有幾個好朋友，即係有兩三個好朋友，即係啲你知女士啦，通常都會有幾個 best friend 傾偈咁。咁其中佢有一個好朋友咧，就生即係佢喺佢寫緊呢本書嘅時候，佢遇到好多奇怪嘅嘢嘅。你唔好當古鬼故去聽啊！咁佢因為咧，佢有一個好朋友咧，就生 cancer， 即係末期嘅。咁佢咧即係去探呢個朋友嘅時候，其實佢因為佢寫本書，我寫過書我知啊，即係寫書其實係一件好辛苦嘅事嚟。佢寫呢本書寫到佢好攰嘅時候，佢曾經即係個朋友生 cancer， 咁佢就去見呢個朋友。咁個朋友亦都鼓勵佢，即係話：喂，唔緊要啊，你唔使理我，呢本書對你嚟講好重要，你繼續寫佢啦。咁而喺寫呢本書嘅過程入邊咧，咁佢呢個朋友亦都過身嘅，即係呢個好朋友過身。咁佢咧過咗身之後，大約幾個禮拜之後咧，佢曾經係見到有一次佢喺屋企，即係佢屋企有附近係沙灘，佢見到有一架藍色嘅車駛咗去佢屋企附近。咁佢就話：咦，同佢老公講，呢架車咪就係即係我個好朋友嗰架車嚟嘅， 過咗身嗰位朋友嘅車。 咁咧，佢咧，甚至系佢见到呢个车停低咗之后，跟住搞开咗个窗，咁个车入边咧就走咗两只狗仔出嚟，嗰两只狗仔咧就系呢个朋友嘅狗仔嚟嘅。咁跟住佢行出去睇佢，咦？点解呢个车系咁熟嘅咧？咁跟住佢睇咧，点知个窗搞低咗之后咧，佢个朋友坐咗入边，即系死咗嘅朋友坐咗入边。咁佢当时佢就呆呆地，佢话：咦？你嚟呢度做乜嘢啊？咁。我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咁冇啊，咁嗰个人答佢冇嘅。跟住佢话：你想唔想入嚟坐？佢解释话：你见到你死咗个朋友喺你屋企门口嗰度停咗个车，咁你可以做啲咩咧？你梗系邀请佢入嚟坐啦。咁佢话：我唔入嚟坐啦。咁佢话：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即系可唔可以帮你影一张相啊？咁佢话：可以、啊。咁原来佢真系影咗张相，而呢张相就系佢死咗个朋友，但系就坐喺个车入边。是有相去为证， 即是张相是见到他的朋友在车里面的。 咁跟住嗰一刻呢就有电话到，咁跟住他入返去听电话，出返嚟嗰个人嗰、那个车就唔见咗，他的朋友都唔见咗。但个电话就有趣啦，当呢个死咗嘅朋友喺佢屋前面现身嘅时候呢，佢返入屋嘅时候呢，听个电话就係咩呢？原来讲緊佢哋有三个好朋友，即係三个女人一堆嘅。 其实另外一个女人呢啱啱系被证实患上咗癌症。 嗯， 即系话呢个佢死咗嘅朋友呢系返嚟通知佢话俾佢听你嘅另一个朋友都就快会离开呢个世界。嗱，即系一个咁嘅好短嘅一个咁嘅故事呢。咁、而之后呢即系佢系分享翻，因为佢中间发生好多啲嘢，包括佢将呢啲想尝试去 email 俾啲传媒咧，但系传媒系收唔到啦 ，email 系 email 唔到出去啦、 嗯。 好啦， 即系得佢自己见到嘅啫。 其实张相我见过噶，佢俾咗张相，我试下搵一搵翻出嚟，睇下可唔可以 po 上去俾人睇啦。 唔系你一 po 咗上去，我哋个科学跟住就变咗灰色一撇噶嘛？ 咁恐怖？ 喂！未试过咩？扯 咁得人惊，好啊， 成日都系咁啦。 嗱，咁呢个系佢一个 side story， 好少嘅故事啦。咁但系讲紧佢对喺呢块圣殿报研究意大利呢块报嘅时候咧，亦都有一个故仔嘅。嗱，因为咧佢同呢个佢去要做呢个调查啦，要攞啲资料啦，咁佢就去咗法国咧，就认识咗一位系天主教里边系做驱魔嘅一个神父。 嗯 咁、而同呢个驱魔人啦，咁就即系一个好老啊，八十几岁嘅一位神父。咁佢咧就同呢位神父咧就真系飞去意大利嗰度咧，就去睇呢块圣殿报，而且即系做一啲嘅 research 嘅咁。咁、佢现场即时咧就因为打晒灯噶嘛，嗰块报、即系挂咗喺意大利嗰度， 展览咁啦， 咁样啦吓。咁佢咧就其实影咗两张相。咁、 嗯、 但系咧佢影完两张相之后咧，跟住咧佢就怼嗰张相机俾嗰个神父睇，佢话、咦，神父你睇下呢两张相有啲问题，点解咧？佢睇第一张相就系嗰个圣殿报啦，嗰个圣殿报咧个样咧就系好清晰嘅，喺意大利嗰块、就睇到神父，即系唔系睇到耶稣嗰个样，即系有眼耳口鼻嘅。嗱、对我嚟讲呢块布咧似系画上去嘅，因为佢有埋啲、总之系好画上去嘅 detail 噶嘛。 但 系因为我都见过嗰块布。 嗱，首先我要讲几样嘢咧，就系我哋唔系喺现场睇过呢块布咧，我哋唔可以 judge 佢嘅。虽然我睇相觉得佢系一幅画嚟嘅啫，但系佢系发誓同埋无数咁多天主教徒发誓睇现场睇咧系一个人样嚟嘅。 O、okay. K， 而唔系一块布嚟嘅 ，O K， 即系唔系画上去嘅，唔系画嚟嘅。但系我哋睇 internet 嘅相系好似一幅画嘅。嗱、我哋要开放少少，当佢系真系现场睇系一个人。 假设啲人现场睇嘅见到嘅嘢系真嘅先。 我成日都讲啊，即系你睇金字塔嗰啲相，你咪睇到金字塔咯。但系你要去到现场，你先睇到佢有几宏伟噶嘛，先至睇到佢有几大噶嘛。所以呢、希望听众注意翻少少先呢样嘢啦吓。咁佢影咗几张相，咁佢其中有一张相，佢影咗两张相呢块圣殿布，而第一张相咧就系正常我哋喺网上都睇到嗰张相个样啦、而另外一张相咧就稍为有少少咧睇落去咧好似 UFO 咁样嘅，但系其实佢唔系 UFO 嘅，嗰张相咧系睇到嗰个圣殿布咧个样系喐嘅，个嘴系喐紧嘅。而所谓嘅喐紧系佢原本第一张相咧个样系正常咧个样啦，即系圣殿报原本个样啦，睇到牙嘅，而另外一张相咧系睇到佢睇唔到牙，同埋佢合埋咗口，而个表情都唔同咗嘅。咁当时 Linda 睇完之后咧，佢话就佢睇完之后咧系打晒冷震。OK， 佢打晒冷震嘅。然之后佢当时就即刻将呢张相咧就俾个神父睇。佢话喂神父啊，你睇下呢两张相有啲分别。咁佢先俾佢睇原本 original 嗰张，佢话哦，咁有乜嘢咧？跟住佢再 show 俾佢睇另外一张相，就系变咗样嗰张相。咁睇完之后咧，跟住神父咧就跟住粒声唔出，跟住砰一声掼低咗，晕低咗， 吓、 直头即场晕低咗。咁佢死啦，点算？八十几岁嘅神父， 过十字死一种。 佢就喺度谂紧点算咧？咁我系咪要即刻要即系车翻佢翻去法国嗰度，定系点样咧？佢当时惊住个神父系死咗，咁、然之后当时佢即刻通报翻俾即系同呢位神父做联络咁，嗰位即系嗰啲秘书亦都安排咗人即刻就车翻神父就翻翻去。揾咗个地方就瞓，即系揾咗个地方休息咁啊瞓觉。佢话佢形容个神父瞓咗24个钟头之后咧醒翻，醒翻之后佢话俾佢听，佢话呢个画面嘅改变，即系呢个耶稣像嗱、相信如果系耶稣嘅呢个耶稣像变样咧，对佢个 impact 大到佢系即刻晕低咗。佢话佢当时佢谂唔到咩，个脑一片空白。但系连个神父都承认呢两张相系嗰个圣殿报嗰个表情系变样嘅。 嗯哼， 承认咗，即系神父自己都承认嘅。嗱，姑勿论先，仍然系讲嗰句，呢块系真定假唔知，但系神父系承认佢变咗样嘅。 嗯哼， 咁所以因为咁样佢系晕低咗嘅。好啦，咁、而 Linda 咧，其实佢当然啦，佢要继续做一啲 research 噶嘛。咁其实 Linda 佢做一个 research 就系话，嗱，好多人都会将 都灵果斯布同埋呢块圣殿布咧 捞乱 捞乱咗噶嘛？嗱 ，Linda 佢讲咗几样嘢嘅，佢话原来喺有啲人或者有啲人嘅研究入边发觉咧，好似正话阿毛你就系讲啦 ，Veronica 呢个人咧系虚构的， 嗯哼， 冇呢个女人嘅，甚至呢个女人可能系一个古仔作出嚟嘅， 嗯。 当然 唔存在啊， 唔存在嘅。嗱，佢哋曾经试过攞个教廷嗰块， 嗯哼， 即系喺梵蒂冈嗰块去做碳十四嘅， 嗯。 相差咩啊？你话系咪你同我讲话相差好多年？ 教廷嗰块就系梵蒂冈直头唔俾佢哋做碳十四， 哦，唔俾佢做碳十四， 唔俾啊！教廷系直头唔俾佢哋做啊。 咁即系做咗碳十四就意大利嗰块， 应该就意大利嗰块 做咗碳十四嘅嗰块， 做咗碳十四嘅。咁但系个时间咧就 相差嘅。 同即系耶稣受难嘅时候咧，就约莫系相差咗唔知200至400年嘅。 嗯， 咁但系因为碳十四本身并唔系一个完全准确嘅做法嚟嘅， 系 吓，因为会根据嗰个物质自己本身佢嗰个碳嘅流失率同埋水分嘅流失率而有所改变噶嘛。 嗯， 咁所以呢一个做法，即使做完出嚟都好啦。 嗯， 就虽然有人见到呢啲资料之后就质疑佢嘅真伪， 嗯， 咁但系你话佢系唔系就系咁样利用呢个碳十四就已经可以证明佢系假嘅咧？ 嗯， 我就都唔敢讲， 嗯，吓， 因为碳十四本身并唔系一个真系 100% 准 好准确嘅 一个测试方法。 OK， 咁我理解啦，因为点解咧？我阵间要介绍另外一个人。Anyway，我讲埋先啦。咁啊 ，Linda， 咁佢即系第一佢就话喂，你哋可能会质疑啲听众话喂，咁你又话冇呢个 Veronica 呢个女人啦，咁、即系呢件事由圣经里边真系冇记载，净系得大家口传一个故事。 同埋我哋睇呢个即系 Passion of Christ 有呢个镜头啦， 系啦，即系Gibson 拍嗰套啊嘛，系啊，有呢个镜头啊嘛。其实我想话俾你听，Gibson 拍呢套咧，呢套嘢咧改呢个女人同埋抹面呢个女人咧，都唔系叫 Veronica。 嗯， 佢系有一个另一个名嘅 S 字头嘅名嚟，但我唔识读出嚟嗰个复杂。Anyway， 即系话而家呢个 Veronica 呢个女人同佢抹面呢个情节，究竟系咪真系发生过咧？如果冇发生过，咁何来有呢一块布咧？好啦，咁跟住佢哋去做一啲嘅 research 咧，做一啲调查，好啦，就发现咗一样嘢，原来咧即系有犹太人咧，佢哋死咗咧，佢哋系。一个尸体上高咧，系会有一块布先冚住块面嘅。 系啊， 即系冚咗块面，然之后先至再用果丝布包住佢嘅。 面目乃衣啊， 系啦，即系先至再冚住佢，再包起佢嘅。咁佢、就话咧，原来呢块所谓嘅圣殿布咧，未必系佢行苦路嘅时候有人同佢抹面，而系呢块圣殿布好有可能就系耶稣死咗之后冚咗上去佢块面上高嗰块布。 嗯哼。 然之后咧，再用一块嗰块都灵果丝布再包佢啦。当然嚟到而家，都灵果丝布个真伪都冇人知道，因为有好多人话根本呢个唔系耶稣嚟嘅， 又系冇得做噶嘛， 冇得做噶嘛， 冇得做啊嘛。那个测试又咩，全部冇得搞嘛。 好啦，个问题就喺呢度啦。有外国嘅学者去研究两块布，将两块布嘅影像影咗相，然之后再重叠，原来。都灵果斯布同埋呢块圣殿布，即系讲意大利呢块圣殿布咧，系可以构成一个 3D 影像 嘅人头 嘅人头啦。唔好理嗰个系咪耶稣，总之有个人系有鼻、有须、有即系下巴有须嘅，长头发，即系呢个样咧系两块布原来系吻合嘅，即系话都灵果斯布同埋圣殿布。个影像系可以构成一个 3D 样 啊！估计即系话都灵果斯布同埋喺意大利呢个东正教教堂里边呢一块嘅所谓圣殿布咧，其实应该就系即系黐过上去或者叫掂过同一个人啦。 系啦，嗱，即系佢好容易解释到啦，即系话而家都灵果斯布因为系 negative 噶嘛，即系负片嘅样嚟噶嘛，负像噶嘛，但系圣殿布就系正面样嚟噶嘛，正像嚟噶嘛。咁佢哋就话好简单，佢唯一可以解释到成个现象就系话嗰块圣殿布先包住一个死者， 戴上块面啦， 戴上块面度啦，然之后再将块果丝布包住外边咧，咁就会出现到一个正面嘅样，同埋成个反面咗嘅，即系负片咗嘅一个成个样啊。而嗰个样本身咧就唔系印上去，嗰、那个样系一啲碳化咗嘅。物质，所以点解嗰个样系成个 negative 咗嘅，即系白底黑字。而家大家上网睇到黑底白样嗰个咧，系将张相反转咗 reverse 咗之后变成， 即系而家你睇到嗰块都灵火之布 嗰个形象啦。 好啦，咁即系话咧，两块布咧，其实都系由同一个嘅 尸体啦， 尸体嗰度出嚟、那個。如果真系相信嗰个 3D 嗰个影像嘅话，有冇人试过攞两块布去做碳十四化验？如果两块布个年份都系一样嘅话咧，咁就好肯定咗两块布系包埋同一个尸体。 呢个亦都困难嘅，呢个亦都困难。一来就即系拥有者未必俾你咁做啦。 嗯， 即使做到，我都讲过啦，碳十四都会因为嗰、那个物件自己本身嗰个碳化现象， 嗯， 同埋佢嗰个即系水分流失而有所差异嘅。 嗯， 咁而家两块布摆嘅位置啊， 嗯， 方法啊，展览方式都唔同。 嗯， 嗰件布自己本身亦都系物料本身可能有所不同。 嗯， 咁即系而家去就算做到碳十四，我都觉得唔可以完全作准咯。 系系，即系当然啦。但系如果两个碳十四个年份系好接近嘅话咧，又可能 咁会系一个佐证嘅， 系嘛？即系都可以系一个解释咯。Anyway， 咁啊，呢度讲咗呢个 3D 呢个现象之后咧，咁有啲人开始去谂啦。其实有冇人谂过，因为嗰块喺意大利嘅圣殿布咧，其实系有血迹嘅。 嗯， 嗱，有人曾经去谂过，即系问过质疑嗰个问题。会唔会有人想利用呢块布？佢点解要封得咁紧，即系唔俾人掂呢块布咧、 嗯？ 其实系咪会担心？除咗发现佢可能系假噶啦，我记得当佢系假嘅话，你啲人会谂，可能佢系假嘅、嗯，所以啲人封住唔俾你攞去验，唔俾你攞去做碳十四化验，亦都惊你俾人偷咗。如果当系真嘅话，又惊你俾人偷咗。但系有人开始去谂啦，其实佢封住咗个原因咧，系因为惊俾人攞咗上高嘅血迹而攞到耶稣嘅 DNA。 嗯， 跟住攞去俾一啲疯狂嘅科学家去空咗个耶稣出嚟。 嗯， 嗱， 好 Jurassic Park， 好 Jurassic Park 嘅，好侏罗纪公园。但系嗱，当然有啲人话：喂，大佬你咁多年啦，系咪成二千年，即差唔多接近二千年？ 系啦，二千年啦。 你有乜可能可以攞得到，仲可以 recover 到个 DNA 出嚟咧？嗱，即正常嘅科学家会咁讲嘅。但系有啲人系觉得系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因为咁嘅原因，佢封住唔俾人掂嗰块嘢，其中即系一个原因就系、是，如果呢块嘢真系有耶稣嘅尸体冚过上去，或者佢真系当日同佢抹过汗嘅话，其实系好可以有机会攞到佢嘅 DNA 出嚟。咁呢个系佢哋唯一担心嘅一个 point 啦。 嗯， 好啦，咁咧就要即系呢个咧，咁就系呢个阿 Linda 佢讲过呢一。即系佢研究入边嘅 case 就系呢一度啦。咁、其实中间就系先前咪讲过佢见到佢死咗， 佢两个 friend 啦。 咁其实 Linda 咧上过去一个节目嗰度做访问。咁、我有听过呢个节目，而个节目咧佢居然系讲讲下，突然间系有另外一把声嗱，好似鬼故啊！我唔系讲鬼故 咁嘅， 唔系讲鬼故，而系突然间有另外一把声咧，系入 jam 咗入麦问佢，系咪因为咁嘅原因，所以你写呢本书啊？咁但係嗰把聲呢就係斷斷續續，但係好明顯係有一個人講嘢嘅。 但又唔係現場嘅 DJ。 唔係現場嘅 DJ， 係有一把咁樣嘅聲嘅。我嘗試。 唔知邊度嚟嘅聲音。 我嘗試睇下可唔可以截錄到呢個聲出嚟啦、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夾到落去、這個。 即係佢係錄錄下音，有一把迷之聲出現。 係啦，有一把迷之聲出現嘅。我下一節睇下可唔可以 play 到呢個聲出嚟俾大家聽啦、Anyway， 繼續我哋講埋先。咁呢 ,Linda,佢就做咗呢个咁样嘅调查啦，佢做好多呢啲咁嘅资料嘅搜集啦。咁而家即系话有两块出现咗啦。咁而有另外一位学者，我要介绍俾大家认识嘅，有一位叫 Paul Badu、 Badu，B-A-D-D-E、 Paul Badu。 Paul Badu。 咁佢系边个咧？佢系1948年一个即系佢系记者嚟嘅，其实，但系佢亦都系一个好虔诚嘅天主教徒嚟。咁佢亦都系一个历史学家，你知外国嗰啲人， 系啊， 即系佢系法国人啦，即系你知佢哋好叻嘅。即系对于呢啲咁嘅资料，即系佢哋好深入去调查呢啲资料。咁佢甚至乎咧，佢1948年嗰阵时已经1948啦，佢已经好老噶啦。即系1948年出世，佢已经系一个记者，已经做紧记者、历史学家嗰啲工作。 四八年佢系出世定系48年佢已经系记者？ 嗱，48年出世， 我48年出世， 冇可能48年记者系嘛？咁你而家仲喺度咩？而家死咗啦， 即系而家仲喺度嘅， 仲喺度嘅，未死嘅。 O K， 啱战后出世嗰 个系啦，战后出世嗰班，因为47年系、即系其实打紧仗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 嗰个时间。咁佢而家嘅工作系咩咧？佢而家直头系梵蒂冈嘅，我系咪叫做代言人，定系发言人，定系 联络人啦、啊、吓，即系你要攞同佢哋做一啲嘅访问啊，各样咧，你要先联络。 即系负责佢哋嘅新闻嘅发布、啊。 新闻发布官啦、啊，系、嗯、嘛 ？OK， 咁样咁上下，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嘅，即系香港嘅，即系政府嘅新闻部咁样嘅，佢负责。 系啦系啦， 但佢系代梵蒂冈讲呢啲嘢。 佢代梵蒂冈讲嘢嘅。 嗱，几大家有少即系要明白概念上，梵蒂冈虽然系一个所谓宗教嘅中心， 嗯， 但佢其实都系个独立国家嚟嘅。 是 咁、啊、所以其实佢有一个咁嘅新闻部唔出奇嘅。 全球最地方最小嘅一个国家嘛。 佢好似。 好似。即係佢德国。 我唔记得咗佢同卢森堡边个小啲我唔记得。 是。 但 anyway， 即係佢一个小嘅国即係佢当一个小嘅国家咁处理。 是。 其实国际关系上。 是啦。咁就阿坡啦。咁阿坡系一个好虔诚嘅。嘅教徒嚟嘅，咁佢咧 都入唔到梵蒂冈做呢啲位噶啦， 做唔到啦，做唔到，肯定啦。你咁容易俾你入去做咩？咁 anyway， 阿 Paul 咧，其实佢亦都有去研究，但系佢咧嘅研究咧，佢就 more on 喺梵蒂冈嗰块嘅研究嘅。佢、都话曾经有人都尝试提出过去同梵蒂冈讲话，我可唔可以攞你呢块去做碳十四化验？咁、嗱，佢哋内部嘅反应系话咩咧？即系佢嘅反应就系话，唔得。唔肯做化验，点解咧？个原因第一，如果证实咗呢块系唔系真嘅，即系个年份唔啱嘅话咧，冇、意思嘅，即系会破坏咗人哋嘅宗教信仰。 嗯、 但系你证实咗呢块系有成差唔多接近2000年嘅历史嘅话咧，咁又如何咧？即系佢嘅意思即系话你证实到佢嘅真伪又如何咧？即系你系要信就要信噶啦，你系唔信就唔信噶啦。 讲紧系个信仰问题， 信仰系一个信仰嘅问题，所以咧。佢就话 ：，OK， 呢块布咧，而家系唔会俾你攞出嚟做化验，甚至唔会俾你攞嚟掂嘅。但系佢嘅解释就话呢块布咧，喺佢嘅角度去睇咧，你越系深入去研究呢块布咧，你越觉得呢块布咧系真嘅。嗱、佢讲紧系梵蒂冈嗰块，唔系讲紧意大利嗰块， 东正教教堂 嚟，唔系嗰块，系啦，系讲梵蒂冈嗰块。咁而嗰块布，佢再去形容，再讲落去咧，佢就话呢块布你要睇清楚咧，佢完全唔系。一幅画嚟嘅，佢话你见到嗰啲样咧，你首先你见到嗰块布，佢话嗰块布本身咧，唔系有啲墨水写上去，佢话如果你画上去嘅话咧，系会有啲墨嘅迹啦，会睇到即系 有 黑啊， 会笔触啊， 笔触啊，冇呢啲嘢嘅，佢话睇落根本就系一张相嚟嘅，但系咁就问佢啦，咁喂，咁其实你觉得呢个系意外地出现嘅一张相啊？定系一块即系一个神迹嚟嘅咧？咁如果相信有 Veronica 嗰个 case 嘅时候，会唔会觉得呢块布攞嚟抹过佢嘅汗就出现咗耶稣个样咧？或者如果你相信佢真系死咗之后，我嚟铺喺块面嗰度，咁会唔会相信呢块布系即系铺完块布之后系自然地印咗个样喺块布上高咧？阿 Paul 就话冇可能，佢话。你好简单啫，你行街抹汗，你都唔会印咗个样啦。另外就系你试过揾块布铺住块面，铺住一阵间都好啦，你都唔会将个样现咗落去嘅。佢话呢一个一定系神迹嚟，而佢去做一个调查研究的时候，佢就发觉呢块样咧唔系一幅画嚟嘅，而睇落去佢因为嗰个透明度，佢睇到佢嗰个样嘅构造，所有嘅 details 佢睇咧，佢肯定话俾你听嗱，以佢系一个虔诚，我先前讲过。佢一个虔诚嘅天主教徒，佢去讲咧话呢块布冇可能系假嘅， 呢个好正常啊。 嗯， 啊，即系以一个虔诚嘅天主教徒去讲， 佢一定系 好合理啊。 系啦， 好合理，即系等于一个传教士话俾你知，我信耶稣咁，好合理啊，大佬，一个传教士唔系信耶稣就冇做传教士啦。 系啦，好啦，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继续翻嚟第三节 M 最实在。 OK。 翻嚟啦，第三节嘅 MJ 13嗱，要讲其他嘢之前咧，我先俾大家听一个声音，就系上正话我正话同你讲过，喺另一个节目，即系外国嘅节目访问 Linda 嘅时候咧 ，Linda Stacey 嘅时候咧，佢讲完一句嘢，突然间系出现咗一个声，嗱，你唔好当系灵异声音去听啊。嗰、那个声音系咩嘢咧？冇人知，那个 总之系迷之声啦， 迷之声啦，总之就系有一把声讲咗一句 ，Is that why you wrote this book？而家送俾大家听听先。 This image is opening its mouth because it's trying to say something. I don't know. And now, why did you write that book? Did you hear that? 嗱，啱啱听完咧，正话嗰句啊，就系、是、正话嗰一句噶咋？听唔听到？听唔听到？即系佢嗰句咧，就系、是、听到有一把声就系话 ，Is that right? You write this book 咁样嘅。咁、但系嗰把声咧，嗱，主持人发誓，虽然两把声好，即系都几似嘅。好多听众都觉得以为呢个主持人喺度玩 佢啊。 咁所以佢呢个女士就喺度笑啦。但系咧，嗱、有趣嘅一样嘢咧就系、是、你听唔听到？佢就系话。呢把声出现咗之后咧，跟住主持人啊 ，George Norrie 即刻问佢， 先至问你听唔听到啊？咁样，但系呢个女人佢讲翻出嚟咧，就系佢讲完呢个声之后，即系佢问佢你听唔听到啊？咁之后咧，佢笑紧嘅过程先至听到呢把声嘅，即系个次序唔同嘅，两个喺个电话对话入边两个次序唔同嘅，而另外仲有其他嘅听众听嘅时候咧，系听到呢把声咧系搭住咗佢哋两把声之后嘅。即系话几个人听嘅时候，个次序都唔同。anyway， 即系你唔好当我再重申一次，你唔好当系鬼故去听，呢、這个唔系一个鬼故，即系你当系一个出现咗一个咁样嘅即系神秘奇怪嘅现象出现咗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呢、這个阿 Linda 当时听到呢把声咧，其实佢哋全部人震惊嘅呢一集嘅节目，而且仲有好多嘅听众都同时间听到嘅， 好、有趣。 有趣噶系咪 ？OK， 嗱，我哋讲翻嗰张相先啦。我哋正话阿毛你睇咗啦，正话我俾你睇，即系呢个呢、這个圣殿部嗰张相啦。 意大利嗰间小教堂嗰、那个东正教教堂里边嗰块 嗰张相啦。嗱、我哋逐样睇啦。我再睇翻梵蒂冈嗰张相先。即系正话睇到掹起咗张相。嗱，我个朋友讲，我朋友去睇过，佢话呢张相咧，佢唔系即系呢块圣殿部咧。个底面都系玻璃嚟嘅，即系话 玻璃夹住 透光嘅，睇到系透光 嘅。 呢块你第一块你就系讲佢个样系咪？嗱，佢呢块布个样系勉强认到，因为佢已经飞，即系嗰啲颜色已经好淡，勉强认到嘅。你就系讲呢块呢张相系乜嘢啊？ 嗱，咁即系其实佢勉强见到有啲眼嘅轮廓，个眼窝啊，鼻骨啊，个鼻骨个位啊， 同埋个嘴个位置， 嘴咁。勉强见到嘅，咁但系我就即系我有少少疑问嘅，疑问嘅地方就系佢即系虽然啦，耶稣系犹太人啦，咁就中东人其实一般眼窝比我哋中国人深好多，但系都不至于系深到好似佢呢一块圣殿部上面呢一个大细咯，即系佢呢个大细好夸张，即系有啲似。我哋即系经常我哋网台个 Muscle 啊 ，Mr. Brown 咁， 即系似外星人， 系有啲似外星人，即系我话不至于大到咁噶嘛，即系中东人嘅眼窝都不至于大到个咁嘅程度。 嗱，当然啦，我哋唔系喺现场睇到呢块布， 不能完全作证嘅，我只系网上见到个相啫。 系啦，但系咧呢块布咧，呢块所谓嘅嗱呢块所谓嘅 copy 咧，系1617年由呢、有个当时嘅教宗，五世嘅教宗，即系呢个保罗啊，即系波 啦， 吓呢个教宗 系几世 安排去做出嚟嘅一块布啦吓。 OK， 但系呢块布个样咧，亦都同都灵果斯布个样系好接近。 OK，OK， 即系两块样个样对比之下，亦都系好接近嘅。所以点解即系？呢个布即系有啲人都相信佢系真嘅咧，因为佢同都灵果斯布个样接近，即系话其实呢块布同都灵果斯布个样接近，亦都同意大利嗰块个样系接近嘅。OK， 好啦，咁啊，正话就睇完，即系用你个分析讲，即系纯粹都系讲佢个样啫。咁但系我哋睇翻意大利嗰块啦，嗱，正话我俾咗张相你睇啊，就张相就系话阿 Linda 影出嚟 嗰张即系会喐嘅相啊， 系啦，一张就系正常嗰块布个样啦，另外一张个样咧就系即系佢觉得系会喐咗嗰块布个样啦。你睇翻嗱，我俾你开嚟睇咧，其实你明显我哋睇到两块，一张相系 out full 嘅。 两个其实最明显嘅，大家会见到嘅一张系合埋口嘅，一张系开口嘅。我就用开口同合口嚟称呼呢两格嘅照片。系啦，合口嗰张咧系明显 overfull 嘅， 系 即系 focus 系唔准嘅。 系 咁而个 focus 咧，我估计佢系应该落咗喺嗰个影像嘅前边，即系唔系去后边嘅。咁就即系呢个有任何可能嘅，即系。 因为佢现场环境我估计啦，因为睇佢啲颜色嗰啲，我估计佢现场环境应该唔系好光。 系，同埋佢因为睇到后边个反应噶嘛，反光 嘅。同埋佢前后都有反光嘅，咁即系话佢呢一块布可能前面都有啲玻璃嘅。 嗯，咁佢肯定有玻璃啦，佢夹住佢， 保护住佢噶嘛。吓，系啦，咁佢可能系对焦，成日部相机对焦，根本就对咗上去前面块玻璃，就唔系对咗喺后边块布，咁都系蒙咗嘅。咁即系明显你见到只眼咧，嗰啲即系黑色， 或者佢对焦系对焦到玻璃反光嗰啲影像， 嗰啲、啊、点咯， 系啦、啊，即系变咗个距离远咗啦嘛， 系啦、啊，个 focus 就唔中啦，总之就系唔中快步，咁、嗯、 但系两张相系一齐影嘅 ，OK， 因为好明显睇到佢影咗一张，跟住可能褪过少少，即 系 个反光、那個， 可能行过两步咁又 行去左边一步， 嗯。行过少少再揿， 系啦，再揿多一张咁样噶嘛。咁、嗯、所以嗰个影像咧，佢见到反映到嗰个现场环境后边、 嗯， 有个窗门有啲反光，另外仲有一啲饰物咁样嘅嘢。 系啊系啊， 咁就有两点，有四点嘢咁样。嗰四点嘢就褪咗过去位咧、嗯，就即系明显系两张相由唔同少少唔同嘅角度， 少少唔同角度影嘅。 好啦，但系正话讲紧两张相唔系净系个角度唔同啊嘛，而家讲紧两张相连个表情都唔同啊嘛。 嗯， 咁我嗱，我就问你啦，你觉得你凭你嘅角度去睇，如果呢张相系 Alpha， 会唔会有出现咁大嘅分别？ 我分开两 part 嚟讲，如果系 Alpha 嗰度 Alpha 嗰张咧，因为对眼嗰啲蒙咗咧、 嗯， 以至到你跟住有另一张清晰嘅去比较，你觉得佢有唔同咧， 系好理所当然， 好正常嘅。你会觉得佢唔同咗，系好正常，因为你根本系欧科嗰啲所有嘢系肥咗嘛，大咗嘛， 系 咁见唔到嘅所谓实线，你个脑就会自动补完去补一啲线落去嘅， 系 吓呢个系人睇嘢嗰个正常嘅反应嚟嘅。咁、 嗯、 你会去幻想咗呢所谓线段，而你觉得个表情唔同咗， 嗯 吓呢个系其一。咁但系唯一我会 question 嘅地方喺个口度， 一喺个咩啊？ 喺个口。 系啊，因为佢原本嗰张咧，直头睇到系擘开个口有牙嘅， 清晰嗰张， 清晰嗰张系 见到 系有牙嘅， 见到上排牙齿嘅， 系啊，冇错、嗯。但系咧， 蒙咗嗰张， 蒙咗嗰张咧，就系冇牙齿嘅， 系啊，就应该合埋口嘅吓，因为即使佢勾腹都好啦。佢个勾腹嘅程度又未严重到会连啲牙齿都见唔到嘅。 OK， 吓，因为其实欧科都有讲严重与不严重啊嘛，佢而家呢度未至于严重到去连棚牙都唔见嘅。如果我假设个即系真实影像应该有棚牙嘅话， 系 吓，应该未至于去到呢个程度嘅。 咁即系你都解释唔到点解会出现咁样嘅情况。 假设呢两张相系真系原相， 嗯， 并未经过执相或者其他嘅处理， 嗯， 咁我暂时解释唔到。咁但系因为老实讲，我亦都好难去攞到个原本个 file 去做所谓对证啊。咁所以好难真系去辨佢嘅真伪咯。但如果纯粹讲喺影嗰度去讲咧， 冇理解嘅， 系棚牙嗰度，我真系我冇办法去解释。 嗱，我应承大家一定会 post 呢张相上翻去讨论佢，因为先前嗰几集都未上讨论区，系因为真系冇时间。咁但系我今集一定要 po 上去，因为要俾大家睇呢张相。系啊，因为嗱，好明显嗰张相系睇到一张系有牙擘开口嘅、 嗯， 一张系合埋口系冇牙嘅。咁、 嗯、 而佢个样嘅表情都唔同，甚至乎我想讲咧，佢连额头啊，个颧骨上高咧，喺蒙咗嗰张相咧系有血迹嘅、 嗯。 但系另外嗰张相咧就冇血迹嘅，即系得个额头同埋个鼻梁嗰度有嘅。 嗯 如果根据天主教里面嘅睇呢，嗰啲血迹系耶稣嘅血迹嚟。所以 that's why 啲人话喂，如果攞到呢张嘢可以攞到嗰啲血迹呢，就可以做到嗰个 DNA 嘅化验㗎嘛。 嗯哼， 即係攞到耶稣嘅 DNA 㗎嘛。好啦，咁如果真係攞到耶稣嘅 DNA， 咁又点呢？ 呢、這个就世界大乱啦。 嗱，即係话如果真係攞到一个完整嘅 DNA 呢，咁可以复制一个耶稣出嚟啦。呢、這个呢引入去另一个深层啲嘅谂法嗰度啦。如果真系复制咗一个耶稣出嚟、嗯，首先我用一个哲学层面去分析呢件事先。 嗯， 即系话复制到一个耶稣出嚟，但系嗰个耶稣生勾勾企咗喺度，咁嗰个系咪个灵魂系点咧？ 嗱，呢样嘢好难去讲，因为科学上我哋好难都去证明有冇灵魂。我好肯定嘅就系、是。点解我话即系你一提出呢个 idea， 我会话世界大乱咧？就系、是、 首先就是那个概念上啦， 是 啊，即是我自己。 咁佢属唔属于系系咪真系叫耶稣咧？即系佢 DNA， 我就算 系耶稣 复制个人都可能太复杂，我净系复制到嗰啲血， 吓、 啊、都已经世界大乱噶啦。你谂谂 喺宗教层面就 系宗教层面啦。你谂有三大宗教， 嗯， 犹太教啦， 嗯， 基督教啦， 嗯，天主教啦， 天主教啦。你如果要计埋天主教支派，即系东正教啦， 系 等等呢啲即系。同耶稣有关联嘅嘅宗教， 嗯， 都有一个传统嘅， 嗯， 就系佢哋即系根据圣经所讲啦， 嗯， 血代表生命， 嗯 ，OK，that's、okay, why 佢哋会相信所谓圣物有耶稣嘅血嘅圣物， 嗯， 系有所谓灵力、嗯、可以医治到人， 包括就系耶稣钉十字架插佢嗰、那个即系个腰间嗰支矛啦， 嗰支叫朗基鲁斯之矛。 吓、啊，嗰支矛咧，即系嗱，而家有两，而家好似有两三支走咗出嚟噶嘛，有一啲就包到好靓嗰啲咁啊，好明显佢真系假噶啦， 即系假啦。 但系有一支就系、是、又系话系真噶嘛，咁嗰支都有耶稣嘅血喺度啦，圣、杯啦，即系个圣杯就系话有个圣杯装啦，我又系知情人士讲啦，知情人士所讲咧，嗰、那个圣杯咧系揾到嘅， 嗯。 是有揾到出嚟嘅、嗯，而个圣杯喺边个位置咧，唔讲得嘅。但系佢话好多嘅人咧、嗯，即系比较高级嘅天主教里边嘅干事，即系嗰啲执事咧、 嗯， 其实系知道个圣杯喺边，但系佢哋唔讲得嘅。 嗯哼， 绝对唔系好似睇夺宝奇兵，即系圣咩圣战奇兵咁样， 唔系嗰个咁样样， 唔系咁样话碌咗落去嗰、那个裂开个地下，跟住碌咗落去，唔系嘅。嗱。记住呢、這个我听翻嚟嘅知情人士嘅情报话俾我听咧，嗰套戏咁样拍咧系特登咁样拍，系、因为点解咧？佢拍完呢套戏之后咧，讲紧嗰个位置咧，系真系有外国系有一啲嘅记者，或者真系有一啲嘅探险队咧，系尝试去嗰个地方嗰度揾嘅。嗱、我要强调一样嘢 ，OK， 呢个系我听翻嚟嘅啫，我唔证实到噶，我只系 share 呢个资料俾大家听嘅啫。圣杯。嘅位置咧，喺呢套《圣战奇兵》即系第三集啊，嗰套、即系夏里信福嗰套 《Indiana Jones》 吓，《And the Last Crusade》嗰套嗰套戏咧，系讲佢搵个圣杯噶嘛， 嗯、 即系有新康立利嗰套啊， 系啊系啊， 呢套戏入边咧系有讲过呢个地方嘅、即系真实圣杯存在嘅地方系有讲过嘅，但系并唔系电影入边嗰个。 嗯、 OK， 嗱，我只系知咁多啫，即系话个圣杯嘅位置系 somewhere 喺套戏入边 mention 咗出嚟噶啦。你睇得明，你睇得明啦。你睇唔明嘅话咧，你就当佢系真系喺电影入边，结果系碌咗落去个地底深渊入边，系揾执唔翻咁样啦。但其实系个圣杯系已经揾咗出嚟嘅，佢收埋咗喺一个地方，唔知边度。OK， 嗱、呢个我收到嘅情报。好啦，即系话几样嘢啦，包括正话讲紧嗰支矛啦，嗰个圣杯啦，即系都应该 suppose 系。有耶稣用过或者是有耶稣的血迹啦，圣杯直头是、 耶稣即是最后晚餐， 最后晚餐我用 过，用 过 大家传呢个葡萄酒喝的嘛， 系啦，咁即系话那个圣杯就是其中一个圣物啦，咁甚至就系讲紧嗰块圣殿布啦。如果你话圣殿布真系揾到，系沾到耶稣的血，而又真系复制到个耶稣出嚟，咁呢个耶稣嗱当就真系话复制咗个耶稣出嚟，咁呢个耶稣系咪耶稣咧？会唔会复制咗一个耶稣出嚟，但系冇灵魂嘅 得个壳啊？ 得个壳，或者佢仲可唔可以行到神迹咧？如果你相信个神迹，佢嘅神迹系由嗱姑勿论系当佢系由佢嘅 DNA。 产生 令到佢有呢个能力去做一啲神迹嘅话，咁复制出嚟呢个耶稣系咪仲系冇灵魂？冇耶稣嘅灵魂会唔会仍然 keep 住佢嘅记忆呢？如果你相信复制人系会喺佢嘅 DNA 入面嘅层面系攞到佢记忆嘅话，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如果 DNA 里面系有埋记忆嘅话，基本上。你复制出嚟呢个人系有埋思想噶啦， 有埋思想噶啦，系啦， 有埋原本嗰个人嘅思想啦， 系啦，或者有埋佢嘅记忆啦。 嗯， 嗱，点解会咁样讲咧？喺外国好多试过有啲人咧，就漫画都睇过啦，即系话你就算做器官移植都好，其实你器官移植咗之后咧，你某程度上系攞咗嗰个人嘅 啲记忆啊嘛， 记忆嘅。 嗯哼。 咁你当然讲咧，器官移植即系可能嗰个人系即系过身，跟住可能捐咗佢嘅 心脏 或者系肾脏或者咩出嚟、 而移植咗之后嗰个人呢，有好多嘅报告都话嗰个人系会攞咗嗰啲记忆嘅。咁、究竟如果我复制咗个耶稣出嚟，会唔会呢个耶稣复制出嚟嘅耶稣会有佢钉十字架嘅时候记忆呢？或者佢会唔会可以行到神迹呢？呢个系大家要去諗一諗几一个好深奥嘅问题。 有就真系天下大乱。 好啦，当我真系复制咗一个耶稣出嚟，而呢个耶稣有翻佢嘅记忆，唔好理佢嘅灵魂啦，唔好理哲学层面嘅嘢，佢仍然可以行到神迹嘅话，咁佢会唔会被而家嘅社会标签咗做恐怖分子呢？ 咁就要睇佢有呢个记忆之余， 佢会唔会 disclose 佢身份啦？ 唔系，同埋佢做啲乜？佢跟住做啲乜？如果你跟翻圣经里面所讲嘅耶稣咧，其实佢当时啊，佢系一个犹太人， 系 佢做紧嘅系乜嘢咧？佢系反当时嘅犹太教。 嗱， 我要 mention 清楚，系当时，即系二千年前嘅犹太教，唔系今时今日嘅吓。 系 大家搞清楚，因为有好多 点解你咁讲？ 点解我咁讲？因为好多 会俾人闹 信徒，即系佢哋平时礼拜日翻教会嘅时候咧。可能传道人都未必系讲得咁清晰嘅，佢哋只会讲系 Orthodox， 即系嗰啲叫做法利赛人。因为当时佢哋嘅犹太人称自己为法利赛人啊。OK， 咁同耶稣其实系反紧呢一班所谓法利赛人，即系传统嘅保守派。咁佢重新拨乱反正，咁将所谓神嘅正确旨意重新再宣讲，重新再打，系一个 revolution 嚟嘅。 你即是一个革命啦。 一个革命家来的。其实他做的是革命。 咁即是说如果他来到现在这个社会当他真的复制了出来了。现在社会他做回同样的事呢，不是一个恐怖分子。 会被政权 label 他成为恐怖分子。所以我们会世界大乱咯。即无论政治层面和宗教层面都会世界大乱。 好不得掂，那就好不得了了。Okay。 耶稣他 focus 的是其实是犹太人。 是。 是到后来保罗先将呢一个所谓叫 good news 呢个福音传出去外邦人嘅世界。 系 OK 呢个我好清晰嘅。 系 好啦，我转当讲翻而家嘅以色列。 系 而家嘅以色列政府系 non-religious 嘅。 当佢而家仍然继续 focus 翻 犹 太人嘅， 佢都肯定系呕血死嘅。我话你知啊， 咩啊？ 呕血死嘅，激到呕血啊！ 即系讲紧而家以色列。 系啊，即系如果俾耶稣而家佢睇翻。而家嘅以色列政府同而家以色列政府做紧乜？基本上佢系会激到呕血嘅。 系，咁佢一定会反啦。 嗱，咁结果佢会可能就唔系俾以色列政府 label 佢做 恐 怖 分子， 然之后以色列政府系乜嘢咧？就系美国嘅细佬嚟嘅。细 佬系，即系做翻佢嘅嘢啫嘛。 咁然之后你细佬话佢系恐怖分子，咪大佬唔话佢恐怖分子，大家斗 label 嘅啫嘛，呢啲嘢 系 黐个 label 落嘅啫嘛。 系，所以应该会好。 再加埋，其实佢个样同拉登好似。 嗱， 你谂清楚， 你讲噶咋？ 唔系你谂，其实大部分中东人，佢哋都有一啲 common features， 就系眼窝深啦、长面啦、 个鼻好 长 啦、 好长啦。有好长嘅头发啦，好似唔洗咁啦，咁又有啲须啦咁。你谂其实个形象同拉登有几大分别咧？其实唔系好大分别嘅啫。即系如果你 其实原则嚟讲，其实好即系中东嘅人嗰啲样，但系 common feature 即系等同外国人睇我哋中国人嘅样，个个都差唔多。 系啊， 系嘛？即系我哋睇翻外国睇翻中东嗰啲人嗰啲样，其实。都好，个个都系有一个好接近嗰个面嘅 features 喺度。 哇！所以如果真系复制到个耶稣出嚟，系世界大乱，必定世界大乱。 除非佢唔公开咯。 根据嗱，如假设圣经所记载嘅，全部系事实先。假设咗呢样嘢先。咁喺四福音里面所形容嘅耶稣，我又觉得佢又唔会唔出声咯。 是啦，但是如果根据圣经所讲耶稣是会再返嚟嘅，咁会唔会我开个位俾大家去諗，会唔会耶稣所谓嘅再返嚟係真係再重新 呢个科 技式啊，定係话透过呢个科技重新再返嚟啦。咁好啦，如果你真係话透过现今科技，圣经冇讲过用咩方式㗎嘛，咁如果透过现今科技将耶稣复制出嚟，咁其实即係耶稣重生㗎咗。重新再翻嚟，即系再翻嚟呢个世界上高 嘅， 咁系咪即系话有咁嘅可能？嗱，系咪有咁样嘅可能性？ 我唔会去完全排除呢个可能性。咁但系喺圣经我冇记错啦，呢个我唔系好记得 exactly。 但是我冇记错嘅话咧，耶稣再翻嚟嗰阵咧，系即系从天而降，系带着荣耀。录唔录到啊？而家喺度 录紧噶， 哦，定一劈啪一声， 咁奇怪嘅， 系啦， 我打个冷震即刻， 系啦， 照出埋噶， 但系冇把声问我哋而家我做紧乜啊？ 哇，有我掟 headphone 啊，大佬。 唔系即系我冇记错嘅话啦。 嗱呢一下逼逼呢声我唔会 cut 噶，我照出埋。 唔紧要啦，照出我哋都打咗个突吓，即系跟住 Greg 嗰声系电话啫。我想讲嘅就系我唔系 exactly 记得，但系我冇记错嘅印象咧就系圣经里边形容耶稣再翻嚟嗰阵咧，系带着荣耀，即系喺云彩嗰度 翻嚟 嘅。咁嗱，我 就唔会系嗱由 DNA 嗰度复制出嚟啦。 嗱，用 DNA 复制咗啫。 嗯， 冇话过由云彩嚟系点样或者嗱，因为始终圣经有好多部分咧，尤其是写未来嘅嘢咧， 系 其实如果你真系翻查原文， 系 佢系诗嚟嘅， 系啊， 系首诗嚟嘅， 系 一首诗，即系记忆啦， 系 并唔系写实噶， 系 记嗰个概念嘅啫，咁所以佢系咪真系 exactly 咁嘅 description？ 所谓云彩翻嚟系点解咧？系咪真系从天而降咧？其实好难去断定嘅。 只不过而家我哋自己去演绎嘅啫嘛。 其实系噶，咁所以你即系其实到最尾嗱，我作为一个相信圣经、相信耶稣嘅人，我个态度会系采取一个咁嘅态度嘅。圣经虽然好多嘢记载咗，甚至乎未来嘅事都写咗，但系其实圣经并唔系一个框死咗神嘅一个框框，神系可以用任何方法去完成佢要行嘅计划，如果我哋人睇完呢啲文字之后，用我哋嘅死脑筋去想象一个状态底下咧，基本上我哋框住咗神嘅工作。这个是我对圣经的理解。 OK。好啦，要完啦呢一集。我是打緊冷震的 ,OK? 是因为拍嗰啲嘢。 拍其实之后再拍多嘢㗎，如果听众朋友听到㗎应该是。但是从来未试过㗎 ,MJ13 录音最多是熄咗电脑㗎啫，未试过咁样嘅。Anyway, 啦再重申多一次，因为始终我更加是冇概念啦，以阿毛嘅佢都是基督徒啦，始终我哋两位唔系天主教徒，虽然你唔似啊，咁但系咧，再强调多一次俾听众听，今集无意冒犯天主教嘅 无意冒犯任何宗教嘅， 系啦，无意冒犯嘅，纯粹只系将呢件圣物攞出嚟，大家去讨论，理解一下，喂，会唔会呢件嘢，即系我哋俾一啲位，大家去思考一下，如果真系可以复制到，又会点样咧？定系呢件嘢边一件系真，边一件假咧？咁亦都将一啲外国嘅资料咧，即系研究资料摆埋一齐俾大家去理解一下 了解一下件事。 嗱，当然我系欢迎任何即系天主教嘅。即系嘅朋友咧，嘅信徒咧，系嗱唔系 challenge， 因为我哋都唔系 challenge 大家，即系我哋只不过倾偈，欢迎大家讨论嘅，系即系或者你或者我哋有啲资料系我哋讲咗出嚟，喂唔啱、哦，我哋或者我哋听翻嚟嘅资料又唔系咁咁样，欢迎大家系抌上嚟今集嘅讨论区，我应承大家， 数晒都系得两只手两个脑啫， 我应承大家一定会开呢一集嘅讨论区，俾啲相去大家睇嘅，今集。时间系咁上下啦，系咁多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有多啲嘅 feedback 俾我哋知道。我哋都系好大胆，今集去讲圣物咧。MJ 十三从来都未试过讲，所以今次咧我系好紧张咁去讲嘅。Anyway， 唔使惊嘅，我好人嘅， 我惊俾人闹啊。 我相信耶稣嘅人都知咩叫信望爱嘅。 系 啊，咁而信望爱三样嘢里边，虽然有次序排顺先，但其实最重要嘅系爱啊嘛。 系 啊，咁大家都系抱住个爱心去做事。 系，大家讨论下呢件事，我谂几有趣啦，好嘛？好，咁啊，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继续 MJ 十三。 OK， 正话录咗好复杂、好深嗰集咧，我仲要谂下佢点样搞，所以下个礼拜唔会听到呢一集。好大 有排搞嘅， 有排搞， 有排 分分钟可能下个 season 先出都唔定。Anyway， 今集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